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晴点九六九，我是主播英奇。今天呢是11月16号星期四，一周已经过半了。最近北京天气晴冷，最低气温普遍跌破冰点，预计未来几天呢京城将持续开启冻人的模式。接下来预计本周五还有大风天气，现在买羽绒服还来得及，买或不买羽绒服就在店里，穿或不穿温度都是那么低。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0度，最高气温在9度，北风1到2级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0到7度，虽然今天比前几天稍稍暖和了一点，但是明天白天的气温预计降到-4度左右，最高气温也只在7度左右。今天白天的风照比昨天还是一样的强劲，只不过从东北风转成了北风。好在北京市已经供暖，居民家中室温将达到18度左右，但室内外温差较大，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，适合穿毛衣和薄棉外套之类的衣服。空气干燥呢，记得勤补水勤润燥。今天白天阳光充足，适宜洗车，中午前后适宜晒太阳和户外运动。而11月份水果种类丰富，这个季节更应该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，补充水分，像是苹果、橘子、火龙果、冬枣、梨子、猕猴桃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北京11月份的胡同人潮稀落，喧嚣不在，你可以找个胡同慢慢逛。如果行到拐角处呢，你还可以看到一车红红的冰糖葫芦，千万别错过了，这是老北京绵延至今的风情。不说别的，潘家园的鬼市去过吗？还有深夜的大柳树市场，淘过宝吗？北京城里的凌晨也有你想不到的精彩呢。身在北京的你，感觉到了北京的美好了吗？冬天要是光在北京玩的话，那可不够过瘾。冬天就要体验震撼的冰川世界，观赏独一无二的冰瀑才算过瘾。河北兴隆呢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让你感受冬日的震撼。 我们这里是冰屋组合，然后做的有冰灯、雪雕、大型雪宝宫、滑冰啊，这些都有。高空隧道，然后等这些全部娱乐观光为一体。冬天出来旅游啊，然后放完假领孩子出来玩啊，这反正绝对是个好地方。为了给游客更完美的游乐享受呢，这还特意设置了快艇、环游湖、水上乐园和那个空中观湖等这些大型项目，保持原生态的自然风光。再加上国内周边的这些著名的石上庄文化村和安子岭烈士陵园，充分地整合了红色旅游、观光旅游、乡村旅游等系列活动，丰富游客的文化活动。想要冬天来这里赏冰瀑的听友，要记得提前出发，穿一双防滑鞋，最好是穿上登山服，可千万注意安全，要做好各位保暖的工作啊。 来河北兴隆到此一游，会让你感到心旷神怡，平然心动，产生初恋般的感觉，并把这绮丽的山色水韵留在心里。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我是英奇，您对今天推荐的旅游景点还满意吗？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景点九六九，和我们互动交流哦。 It's too late, but I want it that way. Tell me why ain't nothing but a heartache. Tell me why ain't nothing but a mistake. Tell me why I never wanna hear you say that I want it that way. Now I can see that we're falling apart from the way that it used to be. Yeah, no matter the distance,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deep down inside of me, you are my fire, the one desire. You are, you are, you are. Don't wanna hear you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。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，保护家人健康，把雾霾隔离在窗外。天空雾霾才有未来。010-6021-9900，010-6021-9900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

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。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,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

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，职业专线1381001-0969。

前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，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，不知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 全心全力

窗棂，小鹿听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。 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，不想爱的太多

电台中的精品。 选择决定品质，最精准的客户群，最优质的广告创意，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。经验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微笑提示，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首先来关注油价方面的消息， 根据多家社会监测机构的预测，近期以来国际油价整体呈现了上涨的走势，预计短期之内呢依然会维持高位。在16号，国内成品油价呢也是两连涨的局势，最终幅度也突破了300元每吨的大关，这也是今年以来的最大涨幅了。国内成品油批发价格走高，导致零售利润明显的萎缩，尤其是柴油的零售价已经跌至了2015年以来的最新低。来关注交通方面，根据市交通委的消息，本市首条中低速磁浮线路 S1 线将在今年的年底开通试运营。那为了方便市民乘坐新线，交通部门新建了7条道路，在石场站建设了5500平米的 P+R 停车场，新建了3个公交场站和7个公交停靠站的接驳新线。其中7条新建的接驳道路呢，将会在年底同步通车。而在票价方面 ，S1 线的计价的方式将与北京地铁保持一致，起步6公里内每人次3元钱，6到12公里每人次4元钱，12到32公里每10公里加1元，32公里以上每20公里加1元，票价不变，速度更快，建设运营的成本更低，也成为了各界颇为期待 S1 线开通的原因之一。生活方面，有3招呢可以不戒烟，同样给肺排毒洗澡。第一招就是自助护肺排毒茶，可以自制蒲公英根茶，排毒消炎，改善咽炎和扁桃体炎等等。同样还可以自制蒲公英桂花茶，也有润肺和止咳的效果。第3步就是多吃润肺排毒的食物，比如说胡萝卜、银耳和百合等等。生活无小事，细节上一定要好好关注自己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为什么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，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。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戴着伪善的面具，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，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，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，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寻寻觅觅